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达卫检阅了跟随他的人，给他们委派了千夫长和百夫长，将军人分为三队，一队由约阿布率领，一队由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的兄弟阿比色率领，一队由加特人伊泰率领。然后君王对军人说，我自己也要同你们一起出征。军人回答说，你万不可去，因为若我们逃散，无人对我们介意，即使我们死了一半，也无人对我们介意，但是你一个却敌我们一万，所以现今你更好留在城内，设法援助我们。君王对他们说，你们看着怎样好，我就怎样做。君王站在门旁，军人整队出发，或百人一组，或千人一组。君王命令约阿布、阿比色和伊泰说，对少年阿贝沙龙，你们应给我留情。军人都听见了君王关于阿贝沙龙给众将领所出的命令。军人出发来到平原，攻打以色列，在厄弗拉因森林发生了战事，以色列人在那里为达卫的臣仆打败，那天死伤惨重，阵亡的有二万人，战争蔓延全境，树林内死的人比刀剑所杀的人还多。阿贝沙龙正遇上了达卫的臣仆，他那时骑着一匹骡子，由大橡树的丛枝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橡树枝缠住，身悬在天地间，所骑的骡子已跑走。有一个人看见，就告诉约阿布说，我看见阿贝沙龙悬在橡树上。约阿布对那向他报信的人说，你看见了，为什么你不在那里把他砍倒在地？那么我必赏你十捷克尔银子和一条腰带。那人对约阿布说，即使人交在我手里一千捷克尔银子，我也不愿伸手加害君王的儿子，因为我们亲耳听见君王吩咐你阿比色和伊泰说，你们因为了我保全少年阿贝沙龙，并且若我冒性命的危险做错了事，也绝不能瞒过君王，那时你也许不会保护我。约阿布说，我不愿在你面前这样耽误时间。他就手里拿了三根短箭射在阿贝沙龙心中，那时他在橡树上还活着。约阿布的十个执戟的少年围上前来，将阿贝沙龙击毙。约阿布遂吹起号角，军人便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因为约阿布愿顾惜人民。人们取下阿贝沙龙，将它丢在树林中的一个大坑内，在它上面堆上了一大堆石头，众以色列人各自逃回本家去了。阿贝沙龙活着的时候，在君王山谷就曾为自己建立一石柱，说，我没有儿子来怀念我的名字，所以他给那石柱起了自己的名字，直至今日人还称那石柱为阿贝沙龙纪念碑。扎多克的儿子阿西马兹对约阿布说，让我跑去将上主对王的仇敌替王申冤的喜信并报给君王。约阿布却对他说，今日你不是报喜信的人，改天再去报吧，因为君王的儿子死了，今日你不可去报信。约阿布遂对一个故事人说，你去将所见的事报告君王。故事人就拜别约阿布跑去报信。扎多克的儿子 阿西马兹又对约阿布说，无论如何，我得跟着故事人去。约阿布答说，为什么你要去，我儿？为这喜信你得不到什么报酬。他说，我无论如何要去。他答说，去吧。阿西马兹就沿着约旦平原的大路跑去，跑过了故事人。那时达卫正坐在两门中间，守卫士兵上了门楼顶，守卫兵举目一望，见一人独自跑来，就大声喊叫报告君王。王说，若是一人，必有喜信传报。他越来越近了，守卫兵又看见一个人跑来，守卫兵立即对看门的大声喊说，看，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是来报喜信的。守卫兵说，我看见前一个人的跑法像扎多克的儿子阿西马兹的跑法。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来报喜信的。阿西马兹上前对君王说，安好，就俯首致地叩拜君王，接着说，上主你的天主是可赞美的，因为他消灭了举手反抗我主大王的人。王问说，少年阿贝沙龙是否无恙？阿西马兹答说，当大王的臣仆约阿布打发你的仆人时，我见有大骚动，但不知是什么事。王说，你退在一边，站在那里。他便退在一边，站在那里。故事人也来到了。故事人说，有喜信报告给我主大王，上主今日对一切起来反抗你的人为你伸了冤。王问故事人说，少年阿贝沙龙是否无恙？故事人答说，愿我主大王的仇敌以及凡心怀恶意起来反抗你的人都相似这个少年人。